宇宙无限，世界浩瀚，上至天文地理，下至人文科学，李伟才博士 Jeffy 浩浩汤汤。 而家做到，并不表示未来做不到嘛。你嗰时候发梦都估不到电脑可以捉国际象棋捉赢个人啦。嗰时好多人都话冇可能嘅，咁啦系嘛。所以，譬如我问你啦，假设有一日如果真系有个电脑能够捉赢晒全世界嘅围棋大师，咁唔通你又话呢部电脑就识得谂嘢咯？ 咁讲，因为我就觉得咧，因为捉棋系咪有个规则啊？ 嗯。 我就覺得 係啱嚇，即係話，咁你細個有冇裝人沖涼啊咁樣樣？咁佢哇死啦！咁我點答咧？個中文字房嗰個點答咧？咁呢個當然啦 ，Sir 就係咁樣啦。佢即係佢講到好誇張啦。佢呢、這個呢、這個譬如啦。咁但係即係話，即係圖林試驗其實已經係一個藥命題嚟㗎啦。圖林試驗都一個藥命題啫嘛，即係話你就話佢能夠思維啫嘛。佢冇話佢有意識啊，係嘛？但係強 AI 命題咧，某一程度上就話即係個機器係擁有意識啊嘛。咁 Sir 就係最反對呢樣嘢。咁但係當然佢反對啦，我引入佢少講法啦，佢用語言嚟做一個譬如啦。咁佢話咧，所以即係無論佢乜嘢中文嘅問題都答到咧，就係佢入面所有呢個系統所擁有咧，只係語法，佢叫做 syntax，syntax syntax 就係即係喺語言學入面咧 ，linguistics 上面咧就是、語法學語法。但係其實佢係完全係冇 semantics 嘅 ，semantics 咧就 semantics。Semantics 咧叫語義學，佢即係話咧 ，syntax 由 syntax 咧去到 semantics 咧，其實係有一個不可跨越嘅鴻溝嘅。 嗯， 即係你個機器幾咁複雜咧，佢永遠都係喺 syntax 嗰個地步，佢、就語法學叻到不得了， 所以佢可以呃到你。你話《紅樓夢》入面啊，賈寶玉有冇同阿邊個上過床啊？或者你話啊，其實啊呢、這個王鳳姐乜乜啊咁，佢答到喎、 啊。 但其實佢唔知道自己答乜嘅， 明白哦。 嗱、啊，呢、這個是 Sir 嘅命題啊，你可以 buy 可以唔 buy 嘅，係嘛、 啊？ 其實我當年我就寫一篇文章，我就駁斥呢個 Sir 呢篇文章嘅，但係嗰篇文章咧就登咗喺中文大學嘅21世紀嘅商月刊嗰度，而家講到成20幾年前啦咁啊，呢個拗到而家啦，講真。好，但係講翻現實啲咧，真係喐動嘅機械人咧就要講啦。其實大家咧，而家喺即係睇到嘅咧，除咗睇電影嗰啲，梗係唔算啦。你冇睇變形金剛嗰啲咁嘅，乜都得啦。但係現實世界咧，其實第一個真係會行會走機械人咧，就係2000年由日本 Honda 本田所製造嘅，就係一身白色，好似著咗太空衣咁樣嘅。就係佢個名字就叫咩咧？嚇、這個完全就係向阿西莫夫致敬啦。佢就叫做 ASIMO，ASIMO 就冇咗背後個 V 字嚇。佢、本來係 ASIMOV。即係你知，其實阿西莫夫佢唔係美國人嚟噶嘛，佢原本應該都係俄羅斯人嚟嘅，佢即係俄國人，但係佢好細個3歲就去咗美國啊，全家去咗美國。咁佢 Asimov 咧，佢個 V 最臨尾有個 V 字噶嘛，咁但係佢就專登就係唔好一模一樣啦，佢就 ASIMO， 咁佢夾硬拼出嚟嘅啫。我 check 過啦，原來佢英文叫做 Advanced Step。嚇、啊，好先進嘅一個步驟啦 ，in 咩咧 ？innovative mobility 喎 ，innovative 創新啦 ，mobility 就係即係可以即係呢個喐動啦，係嘛，即係移動性啦咁樣。咁其實係夾硬咧就做咗 ASI 即係 MO 嗰幾個字出嚟啦嚇，就咁、呢個 ASIMO 咧，其實已經係經過好多代㗎啦，因為而家14年啦，佢2000年係出咗嘛，咁不斷嚟去 upgrade 啦嚇，跟住更新版啦。咁但係咧，佢最新嘅版本咧，我睇個網上嘅資料咧，佢話佢高咧就大概係130公分，係即係4尺3寸，係即係好矮下啫。佢特登唔好做咁高啊，即係唔好嚇親人啊嘛，係嘛？4尺3寸咁啊，矮仔啦。咁啊重咧就48公斤，係即係106磅，咁即係你都勉強抱得起㗎嚇。咁但係咧，原來佢行路咧。佢就係、佢嘅時速咧就係6公里嘅啫，嚇、咁啊時速6公里其實都唔錯噶啦。我哋人嚟講，其實一般如果你步行咧，就一個鐘頭都係3公里多啲嘅啫嘛，頂多係嘛。所以個6公里咧，你同佢行路咧行一行，你唔夠佢行噶啦，嚇、咁但係佢最叻咧就係佢可以上落樓梯，嚇、自己咁上樓梯，同埋咧佢可以踢波。喂，踢波唔簡單嘅喎、因為其實你嗰個所謂嗰、那個四肢嘅協調啊，同埋個視覺啊，嚇，同埋個立體感啊，四肢協調，佢走埋去可以踢到個波咧，係絕對唔簡單。呢個 AI 嚟講，咁呢個咧就 ASIMO 啊已經做到啦。咁但另外咧，呢個 ASIMO 咧，當時我睇我都好震撼啊！講真喺電視睇啦，當然我冇係真係去過日本睇啦。咁但另外一個令我更加震撼嘅發展咧，其實我呢個震撼得嚟係有憂慮嘅，就點咧？就係四足可以高速奔跑嘅機械人。咁當然最先咧四足嘅咧。 就唔係啲咩認真嘅嘢。你記唔記得而家講十年前有多呢，其實 Sony 啊， 嗯， 就係整一隻玩具啊， 機械狗， 係機械狗，記唔記得係咪？咁就係喔喔喔嗰陣時仲有人好誇張添，就話嘩，從此之後我哋唔使再養真狗啦，真係又唔使同佢執屎啊，又唔使同佢行街啦，我哋買隻機械狗返嚟咪得囉。咁佢傻啦係咪，即係機械狗同真狗啲咪有一比啊係咪。咁而且而家根本都唔流行啦，機械狗都冇人屋企有機械狗。但有一段時間係好流行㗎，好巴閉㗎，嘩又喔喔啊，又擺尾啊，又周圍走啊，咁樣係咪機械狗。但係而家犀利啦，如果我睇返呢，就原來喺2005年呢，即係9年前呢，就美國波士頓動力公司呢，佢就已經發明咗一隻叫 Big Dog 嘅機械犬。但係呢有少少得人驚，佢啲機械犬係冇頭㗎好多時，因為佢唔需要做個頭㗎。佢前面買個鏡頭，但係個鏡頭唔需要頭㗎嘛。所以佢淨係得個身同埋四隻腳，好恐怖㗎。一個身四隻腳。咁但係呢佢叫 Big Dog 呢，就是、大狗呢，佢當時呢佢就即啱啱實驗啦，所以佢個速度唔高，咁佢就係時速呢又係 6.4 公里呢，即係同阿 S 摩差唔多啦係咪，咁佢行路即係一路行 6.4 其實都唔差㗎啦，但佢最犀利呢，佢就原來軍方呢就係設計嘅，就我嚟幫嗰啲軍人拎嘢，因為你知而家啲軍人行軍呢其實最新最辛苦就孭嗰啲重量㗎嘛，係好重好重㗎嘛，咁佢話如果你能夠喺旁邊有隻機械狗， 即係木牛流馬， 就係木牛流馬啦，嗰度就係諸葛孔明嘅，即係木牛流馬啦，諸葛亮嘅，咁但係而家就是現代高科技嘅木牛流馬，咁佢話呢佢可以負載 150kg， 哇 好勁喎，幾百磅喎，咁樣呢佢話淨可以上山落山啊 ,K 區都得嘅，呢個四隻腳就係我嚟，咁你個美軍一路行軍嘅時期佢就旁邊幫你裝嘢，哇咁幾犀利嘅。好啦，咁但係呢後嚟呢亦都有啲即係全部都係軍方㗎啦，講真啲錢都係嗰度嚟㗎啦，所以咁先令人憂慮㗎。咁原來呢但係如果講快呢唔係講負載呢就早啲喎，1989年嘅時期呢，原來美國呢個麻省理工大學 MIT 呢佢已經設計咗一隻咁樣嘅跑嘅機械狗啦，你當佢啦、就佢個時速呢係達到 21.1 公里㗎。即係淨係跑㗎啦、即係人都未必夠佢跑啦應該。咁但呢原來佢最新嘅紀錄呢就是2012年前年啫。前年呢又係美國國防部，其實呢個大家要知就是 DARPA 㗎，哇 ,DARPA 呢呢、這個應該就係、即係人類嚟講呢都係一個惡魔組織嚟㗎啦。但係當然啦，即係每個國家都有呢個組織嘅。咁、但係因為美國嘅科技最先進㗎嘛，所以佢咪最惡魔囉。佢就叫咩，叫 Defense Advanced Research Projects Agency、中文叫國防高等研究計劃處，即係話佢專係研究啲新嘅殺人武器嘅。即係軍方嘅最先進嘅一個研究嘅。咁我諗亦都好多研究我哋係唔知嘅，因為佢係機密㗎啦，唔使講啦。咁但係佢喺2012年呢，前年呢其實電視我睇到㗎，佢就係公布咗啦，發表咗個片段出嚟啦，佢最新一隻呢今次唔係叫 Big Dog 啦，今次叫做咩，係美洲獵豹，叫 Cheetah， 嘩嗰隻 Cheetah 呢係可以呢係即係四個跑喎，佢個時速係達到45公里㗎。即係等於我哋一部車慢慢地開咁樣嘅速度㗎喇、其實好高㗎喇，45公里。咁、你人嚟講你梗係永遠唔夠佢走啦，佢一追埋嚟你走唔到啦係咪，咁講真佢上面可以裝機關槍又得，可以裝啲螺旋葉嘅利刀又得， 裝個炸彈 又得係咪，其實好可怕㗎。咁講到呢度呢，其實即係機械人呢，雖然科幻入面有好多描述啦，即係其實我都預備咗好多講嗰個科幻嘅電影啊嗰啲嘅，但係而家發覺原來時間唔多，我不如講返個現實世界啦。現實世界嚟講呢，我覺得而家最令人憂慮嘅呢就係即係機械人嘅武器。頭先我講過，你話機械人嘅生產呢，其實就係以前其實所謂機械化自動化已經係有超過百年嘅歷史㗎啦，過百年。咁人類發明紡織機都已經係機械化啦、好啦，咁但係機械化自動化呢到而家呢其實又再進一步啦，因為我哋對於嗰個所謂 robotics、即係嗰啲計算嘅 computing power 電腦越嚟越勁啦。咁但係好多人就提出呢個咁樣呢就好憂慮，特別係可以啱啱幾個月前呢、這個前美國副總統戈爾就發表一本書叫做 Our Future， 我們的未來呢，入面有提到話影響未來世界嘅六大趨勢，咁其中一個趨勢呢佢提出就係呢個 roboticized production， 即係機械人化嘅工業生產咁樣，佢就話哎呀又其實係一個好消息又一個壞消息，咁好消息就係生產力大力提升，但壞消息呢就會製造大量失業啊點樣，咁當然呢個係荒謬嘅，即係如果遲啲大家我今日買廣告啦，我本書就嚟出啦、就係資本的衝動， 咁如果大家睇過我本《資本的衝動》咧，希望12月頭出到啦嚇，咁、啊、你就會知道咧，其實你即係、就是、你科技發達、自動化、機械化、機械人化，其實點解要導致失業啫？呢、這個完全係因為資本主義制度底下啫嘛，係嘛？其實係佢本身有問題，其實應該係永遠係好消息，唔應該壞消息。但係我即係覺得真係壞消息嘅咧，就係、是。將呢個機械人化呢樣嘢呢即係用喺個軍事、嗯、其實真係我覺得好可怕。其中一個、嗯、其實已經用緊㗎啦就係、是、無人機人。咁你知道美國啦、啊、最近都俾人批評得好緊要啦咁、啊、以前就要話布殊仔就衰啫。奧巴馬上台而家第二任啦、啊、其實一樣呢其實冇人話呢個美帝國呢其實佢個本質嚟㗎。啊，咁啊讲个啊穷兵黩武咧，就一路就打啦。咁而家仲要同嗰个咩伊斯兰尼和凡特啊咁啦，以前又打塔利班啊吓、啊，又伊拉克又阿富汗啊，打到飞起啦。咁佢啊因为已经咧就国内好多反对声音啦，即系喺地面部队咧就即系个个都惊，好似以前越南啊伊拉克咁样样系嘛，泥足深陷啊咁样啊嘛。咁于是咧而家用高科技啊嘛，高科技咧就用嗰啲叫 drones 啊，大家知道啦吓，系、啊、过去呢两三年先至识呢个字嘅咋，大家系嘛 ，drone 啊。D-R-O-N-E 咁中文呢其實就叫做無人機、嗯、啊即係無人駕駛㗎不過如果你好似去年定前年啊湯格魯斯有一套電影嘅公元2077入面呢就有好多啲咁嘅 drones 飛嚟飛去㗎好得人驚㗎咁樣呢但係而家係現實世界呢美國就係用好多無人機嚟去攻擊嗰啲目標、啊、所謂恐怖主義呀咁咪咁但係暫時嚟講呢大部分啲 drones 呢其實佢都仲有一個基地呢係由人控制嘅個 drones 飛到去睇到曬周圍嘅環境佢就確認嗰個目標咁都係由人喺個基地嗰度呢就禁制發射個飛彈落去殲滅個目標㗎嘛係咪咁當然有時呢就即係完全就會傷及無辜啦好多婦孺都炸到血肉橫飛啦係咪但係而家呢而其實美國軍方呢已經係好認真地討論呢就話喂我哋而家嗰啲 AI 咁勁我哋已經俾曬佢嗰啲 pattern recognition 啊，即係佢可以認數曬啲人樣啊，認曬啲形狀啊、顏色啊、標誌啊咁樣我哋入曬啲資料俾佢。其實個 drones 咧，去到嘅時期咧，其實唔需要我哋遙控嘅喎、哦。去到嘅時期，如果佢哋根據嗰啲咁樣嘅 program 嘅指示，佢、嗯、認為呢個就係個 target 啦，佢就自動發動攻擊。咁、 嗯、 呢樣嘢呢其實係引起真係朝野好大嘅震盪呢即係好多人就好激烈反對啦。咁即係話將呢個戰爭呢係完全已經係機械人化呢、嗯、就係擺脫咗係人嘅控制好多人驚、嗯。其實聯合國呢以我所知呢好似唔知係去年定係可能係今年添已經成立咗呢就有一個專案小組就研究呢個問題。 嗯、 即係其實佢就係憂心呢個問題。即係如果將來世界各國講真呢啲嘢邊有秘密嘅啫、嗯、你發展得嚟呀嗰時原子彈咁大秘密啊卒之咪又係蘇聯又有中國又有係咪咁你呢啲咁樣嘅所謂機械人化嘅武器呢就一定係爭相效友 㗎 咁將來嚟講呢就好可怕㗎啊、因為你冇錯你開頭話我有好多保險嘅咁樣喎咁但係啲世事嘢永遠會失控㗎嘛係咪咁將來嘩好多呢咁嘅機械人佢自主判斷吓、 嗯 啊、殺定係唔殺嘩你話幾咁可怕咁所以呢我覺得即係所謂機械人嘅世界嘅來臨呢、嗯、除咗一個我剛才講嗰個心理上嘅一個即係本能嘅恐懼呢而家更加現實嘅問題呢就係機械人武器嘅問題啊、不過呢、啊、即係時間又差唔多啦、啊、這個問題呢大家要認真思考有興趣呢可以上網去查多啲資料睇下好嗎、 嗯、 好咁我下個禮拜再見啦 好 好拜拜。好拜拜